1-800-695-565，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问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边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鼻涕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人。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下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波88000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广播的节目，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健康北京当中和大家见面。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还是照例来进行连线，今天要为您连线的是12320公共卫生服务热线的张青青，请听她为大家带来的健康知识。你好。 哎，您好。嗯，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嗯， 那明天就是12月1号世界艾滋病日了，咱们12320公共卫生服务热线这边接到的相关咨询是不是也会集中一些呢？ 是的，其实不只是每年的世界艾滋病日来临之际呢，有关电话会多，实际上艾滋病的咨询是咱们12320热线常年的咨询热点。 嗯，这个很多的朋友会关注哈。 嗯， 那咱们北京市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防治艾滋病呢？ 首先呢是大力宣传艾滋病的防治知识，其次是不断扩大艾滋病监测检测的覆盖面，第三呢是继续开展社区药物维持治疗、安全套推广、缉毒人群清洁针具的交换、艾滋病防控三项工程，第四呢是艾滋病人及感染者管理模式进一步完善， 嗯， 抗病毒治疗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还是有很多具体的措施。 是， 在这个马上就要到了这个艾滋病日了啊，咱们也是一个健康的专栏， 嗯， 能不能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些艾滋病传播的途径和危害？ 嗯，好的。嗯，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有三种，即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此外呢，注射吸毒人群中共用注射器吸毒，对艾滋病的传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艾滋病病毒是通过破坏人的免疫系统和机体抵抗能力而给人的健康造成危害，一旦感染艾滋病病毒，人体免疫力下降，其他病毒癌细胞将会乘虚而入，所以艾滋病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都造成严重的身体、精神和经济负担危害。 嗯，那么我们现在去医院去检测的话，有一个这个指标哈，叫 HIV 抗体啊， 嗯， 它可以到哪些机构去检测呢？ 可以到各区县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医院及部分大医院等单位抽血。 嗯，通过抽血来检测。 嗯，对的。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预防艾滋病的传播呢？ 预防经性传播要做到洁身自爱，避免高危性行为；预防经血液传播呢，要做到远离毒品，尤其是静脉注射毒品，不到没有消毒保障的地方打针、输液、手术、拔牙、针灸以及穿耳、纹眉、纹身等；不要与他人共用剃须刀、牙刷等，特别呢是要避免直接接触他人的血液和伤口。为了预防母婴传播呢，有感染危险的妇女，比如说静脉吸毒、多性伴或怀疑自己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有过性接触的妇女，在怀孕前或怀孕期都应该考虑做艾滋病病毒的抗体检测。已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呢，应避免怀孕，一旦决定怀孕，应该到当地的妇幼保健机构咨询，接受母婴阻断治疗及干预。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咨询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12320热线咨询，谢谢大家。 好，也谢谢你带来的健康知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哎，好的。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了，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健康北京。那在接下来的专家访谈的环节当中呢，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了来自北京中医医院的肿瘤外科主治医师叶晋生医生。你好，叶医生。 哎，主持人，大家，主持人好。 好，大家好。医生在手术台上或者说在接待病人的时候没你这么紧张吧？ 是，还行。 叶医生很腼腆啊。这个其实我们每次的这个节目当中啊，专家来讲的时候呢，大家都是很关注的。 是， 因为都想从你们的这个专业的角度来去得到一些健康的这种常识， 是， 或者说一些疾病的预防的知识。今天呢要跟您谈到这个话题呢，好像也是这个最近大家很关注的一个热点， 前段时间也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 对，就是这个有一位姓张的啊，一位先生，他在飞机上突发急症啊，这个最后呢，当然在这个急救的过程当中呢，有一系列的遭遇啊，到了飞机的这个降落以后啊，机场的这个工作的可能他有一些衔接的问题，机舱门很长时间不能打开啊，过了50分钟机舱门开了，但是呢航空公司和救护车上的医护人员呢却为了谁把张先生抬下飞机推来推去发生争执，没办法，最后张先生自己呢是半蹲半爬的走下了舷梯，爬到了救护车的担架上啊，当然到了这个999急救中心以后还有一系列的事情， 对， 又耽误了很久。那么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被诊断是患了叫做腹内疝。 对，腹内疝。 因为耽误的时间比较长了，结果呢这个小肠是有一段 坏死 啊，0.8米的小肠被截断，被截去了。 对， 这小肠有多长，截到0.8米，那我们就是80公分嘛。 一般情况下小肠啊大概有3到4米左右，基本上你能够留到2米左右基本就足够了。 就是，但是那谁也不愿意说自己啊这个肠子被切掉一段啊， 确实。 所以他这个疾病啊还是真的是很危重的这么一种情况。 对对对对。 我记得最开始出来的时候讲到说患的应该算是叫肠梗阻。 对。 但是现在又出来这么一个概念叫做腹内疝。 腹内疝。 这两个是一回事吗？ 这两个其实就是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嗯。 他可能就是说这个记者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是有这种腹内疝的，但是呢腹内疝这个疾病啊，因为顾名思义在内部嘛，就是说你从外表很难去判断他患有或者曾经患有这个疾病，所以一旦出现的时候，尤其是在这种不方便的就诊，像飞机啊或者说就外出途中不方便去医院就诊的情况下，你去很难去确诊它到底是什么一个原因。这种腹痛的情况就是一个，其实就是一个急腹症。这种疝气形成以后，它有可能如果说那小肠梗阻以后它能回去能还原可能就没事了。但恰巧不巧的是，这个记者他这种砍出的肠管回不去，形成这种很完整的这种急性的梗阻。对，这样的话就导致了一个急性的肠梗阻，就坏死性的这种梗阻。就导致小肠坏死。 这个肠梗阻啊我还真的有体会。 对对。 这个好多年前我自己啊就得过这么一次 啊， 他的那种肚子疼好像跟普通的我们比如说肠胃炎呀那种肚子疼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对对对。 啊，是就是你也排不出来，大小便都排不出来，而且你就是想喝点水什么的也喝不进去。 是 是非常痛苦的那么一种疼痛。 嗯， 也是到医院以后呢就是经过一系列的处理，当然我那个输个液啊，最后他给通了，这个就可能就缓解了。但是像咱们这个例子里边，这个张先生这个就是他最后因为是很长时间都不能够打通， 是 实际上肠道是被阻断的。 对对对。是 那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是这个疝，过去我们老听说疝气、 对对， 它是一股气被憋在肠子里，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吗？ 其实啊，就是说以前所说的疝气啊、 嗯、 其实呢就不是说光气的问题、 哦、 也有这方面相关的因素，就不排气嘛， 嗯， 根组情况就不排气， 对对。 而且另外呢，就是说这种疝的出现它是一会出现，但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它能够慢慢的又恢复正常了， 嗯， 所以说一会出现一会消失，属于像气体一样无形当中这样的一个情况。 哦， 对，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也会感觉到这个肚子里边它有不舒服。 对， 但是哎，经过一段时间你运动一下啊，或者是它自行的肠道自行的蠕动，这个气排出去了， 对， 就没事儿。 是啊是啊，那是正常的一个情况， 那是正常的情况。 对对，肠道的 不正常就是被阻在里边。 对，就像一个水管一样，你中间给它夹死了。 哎， 另外一端呢就不停的往里面冲水啊，这样的话水管时间长了就爆了。 哦， 概念是一样的。 对，因为肠道其实它是一个有弹性的这么一个管道。 对 对, 对, 对, 对， 如果这个地方卡死了什么都过不去。 对， 那么这边上源再进来， 对对， 各种的东西是吧，它就会把它撑得很厉害， 就会 而且还会影响到血液循环。 是因为局部的张力太高以后，那肠子它的这种容忍性也是有一定的程度的。 哎， 如果持续的这种不断的去这种压力去冲击它以后，也会导致局部的这种微循环发生很大改变。 那么 血栓的形成，出现这种肠的坏死， 就更厉害了。 对对。 那么在一定时间内，如果得不到这个血液的供应， 对， 肠道就会坏死。 是。所以说一般出现就怀疑有这种急性的肠梗阻这种情况下，那么首先的从治疗的角度来看，首先第一条就要禁食水，就不能不吃 不能喝水， 减少这个源头的这种摄入， 不能喝水不能吃东西。 对，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有条件就进行胃肠减压，通过上源的途径它排不出去，那么咱们通过上源的途径把胃内容物啊肠内容物啊通过这种负压吸引装置把它吸引出来，这样的话减轻它肠道的这种压力，这种东西 就是不是病人自己的主动的那种呕吐，而是用器械。 对，一般这种主动呕吐就是说比较高位的梗阻，小肠比较靠近胃的这种高位的梗阻才会出现这种非常剧烈的呕吐。 哦， 一般像低位的小肠梗阻甚至是大肠梗阻，它不会出现这种明显的呕吐症 状。所以必须得借助医疗设施。 对对，一般情况下 那也就是说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那及时就医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对，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就是说患者不能够继续的 再去吃东西。这个像他这个就是拖的时间比较长了。 对对， 一个是在飞机上的这一个过程，然后下飞机的这么一个过程，再加上到了急救的那个地方又耽误了可能有两三个小时的样子。 对，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段肠道就已经是坏死了。 一般形成这种完全性梗阻的这种肠管，一般4到8小时左右就很危险了， 就 出现这种坏死的这种可能性了。 这个是咱们看到的这个疾病它的危害啊。 对， 是很，它是一个急性的疾病。 对，急性的， 有可能你没事儿，就像这位张先生一样，上飞机之前他还没什么事儿。 对对 对, 对 啊，好像是吃了一点什么东西啊，也可能是吃的不太合适， 是 这么这肠道里产生了一个变化。 对, 对， 就是在很快的这个时间里就发展成这样的一个后果。 对对， 所以他这个急救是非常的要紧的这么一个关口，恰恰就耽误在这个地方， 而且还很难以去诊断，因为它是腹腔内在的，不像就腹外疝外边能看得到的，它就是内在的。如果说不凭借这种我们叫 CT 啊, CT 啊， 或者说这种核磁影像学的诊断， 对， 你很难去发现。 我记得好像就是如果只照一个普通的 X 光，好像都看不太清楚， 只是说能够怀疑每一段肠管， 对对对， 或者说整个肠子充气了，发现它有这方面问题，但很难明确去确诊它到底什么原因。 那么我看到有些资料上还介绍的说，不但有这个腹内疝， 对， 还有腹外疝。 是是， 那个腹外疝是指什么？ 其实腹内疝啊，就是说，这个发病相对会比较低一些，它是指啊，就是说腹腔内的胀气， 腹腔内部 的胀气，那么通过这种正常的腔道，或者说这种异常的发育畸形的腔道，突入到其他的地方， 哦， 本身它应该在 A 地方，通过这种孔隙到 B 地方去了，待在不该它待的地方，这样的话就出问题了，如果说它还能回来，那就没事儿， 就没事。 如果说他回不来了，出现这种就像这位记者一样出现这种情况，那就很 很大的问题了， 也是个特殊的情况。 对对，特殊的情况。 那腹外的这个是 腹外疝呢，就是说其实啊，这两个也就所谓疝气一种，就是说从外在表现能看得到，像腹沟疝呀、脐疝呀、像白线疝、腰疝，外面能表现出来鼓一个包，这种情况下相对非常好诊断。 哎， 对， 这个部位一下就能够确定。 对对对，这很好诊断的。 那就是说相对来讲腹外疝出现的几率是不是要比腹内疝 要高很多？常规临床上多半出现的就是这种我们叫腹外疝这种情况。 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两种情况啊，如果是你们在诊断当中遇到了像腹外疝，那你采取什么措施去治疗它呢？ 这种腹外疝呀，有不同的几种类型。一个就是说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说腹沟疝，男性女性都会有，一般小孩啊、老年人啊、中年人都会出现。但是最常见的就是说中老年人这种情况。还有一种疝气呢，就是说像脐疝、腰疝这种情况下也是很常见的。这种情况下多半就是患者自身的因素引起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依源性的，比方做手术以后引起的导致的，像切口疝啊、造口旁疝啊这种情况。一般呢，从医学的角度来说的话，一旦确诊了患有这方面的疾病的话，那么这方面疾病就是说通过锻炼啊，或者通过这种保守治疗是很难去治愈的，甚至可以说是没办法治愈了， 它回不去，排不出去了。 对 对, 对，很难去完全治愈，它已经出现这种缺损的情况。 那您说它出现这一个包，这个包里边是空的，里边是空气，是 这 个概念吗？ 这个东西呢，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腹腔啊，整个就是个密闭的一个腔隙。 对， 这样的话，它里面有肠管，有很多东西，这种情况下，它是靠骨骼来支撑的，还有就筋膜、肌肉。骨骼之间它是有一定的间隙，这种间隙当中填充的，我们就是说像这种肌肉啊、筋膜组织，但是到一定岁数或者说本身发育畸形，这种筋膜组织出现这种缺损的情况，出现这种缺损的情况，这样的话你导致这种肠子不能够完全的密闭在腹腔内， 就它就鼓出来了， 对，这种间隙凸出来。 哦，那还不能说简单的说从来一个外科把它拉开，把气儿放了就完了，还 不 行。 不是气的问题。 哦， 其实凸出来的就是说鼓出来的一般都是像肠管，甚至也有部分人是像膀胱这种组织，从那地方鼓到外面来了。 那还是得想办法让它从内部消除了以后把它复位。 对，这种复位呢，就是说最早的时候就单纯的进行像腹沟疝呀，或者说切口疝、造口旁疝，最早的时候就单纯的进行这种缝合的修补。但这种缝合修补呢，临床上啊，就是出现这种复发的概率会非常高， 就是 甚至能达到60-70%这种手术。 说句俗话，它不结实。 对，不结实，它本身已经出现这种缺损状态，你再进行单纯的缝合，它还是不牢固。所以现在呢，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治疗方式都通过这种人工合成的材料，我们叫补片。就像你衣服破了一个窟窿，咱们通过这种外在的补片去修补它，这样的话达到一个很牢固的强度，减少预发这种复发的这种情况。 那个过程也是通过手术完成的。 通过手术。 先要把这个表层的皮肤要切开。 要切开。 切开以后要把那个疝的那个位置那个凸出来的。 缺损。把缺损显露出来，然后进行这种补片的缝合。 先得把那个鼓出来的东西不在这儿的那个位置给它推回到原来的位置去，然后再把这窟窿补上。 因为现在就是说，以前最早的时候咱们都是这种我们叫开放的手术，就是开刀的手术。但现在呢，就像我们医院肿瘤外科善于腹壁外科中心，在陆玉平主任的带领下，现在呢我们基本上就开展这种微创的手术， 就是有一个小的窗口，然后器械进到里边去， 通过这种腹腔镜的手术。能够就是说以前可能切口的可能短的4-5公分，长的7-8公分， 对， 现在呢可以通过三个的小眼，1公分左右的三个小眼，就能够把这种疾病进行很好的 给它解决了， 微创化，现在就是我们医学的一个发展的整体趋势。 这个是咱们现在的一个这个比较高科技的手段了。 对， 一个是减少了痛苦， 对， 再一个它这个表面这个皮肤表面的受到伤害小， 对对对， 疤痕小， 也没关，尤其是像我们年轻的女性啊， 对对， 对这种外观要求是非常高的。 没错。那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我们这个有些什么要注意的地方？您比如说有些先天性的，可能这就不好说。但是像张先生这个，就是这位这个遇到困难的这位记者，他的情况是不是因为 一些外在的原因而形成的这个急性的这个副 作用。一般说，如果说怀疑自己有这方面疾病的情况下， 嗯、 那么及时去医院就诊，明确诊断， 对， 这是最主要的。 嗯， 你只有明确诊断以后，那么将来出现这方面疾病，你才有针对性的治疗。 嗯， 像张先生这种的临时的出现的， 嗯， 确实很危险、很危急、这种情况。 嗯，什么情况？比如说我是。吃东西呀、啊、还是说运动啊、 嗯、 还是说这个比如说一些意外啊是能够造成这种现象的 会有一些的像一般的情况下、 嗯、 那么这种腹内疝或腹外疝它的出现都与腹腔内这种环境发生改变有关系 嗯 是就腹腔压力突然增高、 哦、 比方说这种便秘的这种、 嗯、 我们说啊这种病人也好，这种患者也好，一旦有这种便秘的情况，你也得小心了。 嗯， 排不出便的时候，腹腔压力增高，这样的话也会导致肠管。 嗯， 压力增大以后也会出现这种坎顿的情况。 嗯， 还有一个男性朋友有前列腺有问题， 哦， 排尿困难，这也会导致腹腔压力突发性的这种增高的情况。 嗯， 也会容易导致这种我们所谓的出现坎顿疝的情况。 哦，这是一些这个自身的。 对 一些这个疾病的症状引起的 是、 嗯、 对 饮食这方面有可能会引起吗？ 饮食的话，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只要不暴饮暴食， 嗯， 基本上应该是可以，没有太大的问题。 对，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某种情况会遇到肚子疼哈，比如说、 嗯、 像大人经常说孩子， 对， 吃完饭别到处跑去喝凉风，肚子疼， 是 这个喝进这凉风肚子疼的原理是跟那个疝气的形成会有相通的地方吗？ 这个可能就是说它有可能有出现这种诱因， 哦， 就饮食完以后，你肠子都是食物， 对。 这样的话它一个重力因素的影响、 嗯、 你在一活动以后这肠子尤其小肠我们说小肠并不是像大肠是相对固定的、 嗯、 小肠是可以活动的、 哦、 这样的话你如果里面有食物你在活动状态容易形成这种我们小肠的扭转 嗯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因为尤其小孩呢就是说他那个大肠啊就用细膜发育还没有完全好还没有完全固定死、 嗯、 容易形成那个肠的扭转的这种情况 哦这样的话他就憋住气儿了 对对对 只要这 不通了 对一扭转就容易不通了 对 是吧 对 正常情况下转过去没准哎他又转回来了 对 万一要是有什么意外的话他转不回来了 是 这就结成个结儿了 对这种形成这种梗阻的情况 嗯这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去注意的一些情况 是 嗯那还是说就是判断自己是不是这种情况、 嗯、 还是普通的这个肠胃、 嗯、 疾病它在部位上有什么区别吗 我觉得像这种单纯的胃肠疾病、 嗯、 或者说出现这种梗阻的、 嗯、 这种一个是从这种疼痛的角度来看 疼痛的角度 是不一样的、 嗯、哦 这种出现这种急性的我们叫腹内疝急性的坎顿疝的话这种疼痛是非常剧烈的、 嗯、剧烈的疼痛 对剧烈的甚至是这种脚窄性的这种疼痛、 嗯、 与这种出现这种饮食导致消化不良腹泻这种疼痛不是一样的 嗯 另外呢就是说从这就有没有这种排气排便，这也是一个判断的指标。 嗯， 如果说饮食上导致这种腹痛，那么很多的症状就是腹泻，不停的去排便。 对， 像这种坎顿反而是不排气不排便。 嗯， 就是说，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患者憋气排不出气来，大便也排不出来， 嗯、 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小心了。 对、 嗯，第三一个就是说，患者有没有这种呕吐的症状？ 哦， 对，因为单纯的有时肠胃炎的话，就是说相出现这种呕吐症状可能会轻一些。如果说是小肠出现这种我们所说的这种坎顿疝的话， 嗯， 那么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爆发性的这种呕吐症状。 哦， 对，而且还不能自行的缓解。 爆发性的呕吐 对对对对 不能自行缓解， 对对对 哎，这也是个判断的一个依据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嗯，那比如说在生活当中啊，出现了肚子疼的症状了，大概有多长时间的持续就可以判断为我是可能是这个腹内疝啊？就是比如说不排便。是吧？这个，刚才您说的还有肚子疼， 对对， 然后还有呕吐， 对， 这个不排便，它就有一个，你要是便秘的话，有的人可能好几天他都不排便，他都形成习惯，他就以为自己是单纯的便秘了， 对对， 是不是就会耽误了这个抢救的时间？ 确实，我们临床上也常见这种情况，也就是像一些疝病，腹外疝，腹沟疝。最常见于老年人，就老年人这种疼痛的敏感程度啊 低， 反而就是说比较。反应比较 我们所说的迟钝一些， 对， 就是出现了他不能够及时发现， 嗯， 一旦出现非常厉害症状的时候 已经很严重， 对，再加上他像老年人这种合并的这种很多的疾病，像冠心病啊，高血出现高血压还有其他的很多的问题， 嗯， 所以说临床上出现这种情况，他的急性的时候去就诊的话，他这种出现就风险就非常高的， 对， 所以说一般我们怀疑有这方面疾病， 嗯， 咱们最主要的就是及时就诊， 对， 及时进行这种治疗。 家里边如果是这个老人得病时间比较长了， 嗯， 都往往会形成一种所谓的久病成医的这种习惯， 是是是，对 啊，一旦有些什么问题了，哎，是不是这样处理一下啊？这个这样处理一下啊， 嗯， 用一下这样的方法，用一下那样的方法，这个可能。过去也有一定的这个效果啊，但是现在如果说有了这个方面的这个可能性了和这个知识了， 嗯， 那还是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 就诊，对， 嗯，他这个判断起来借助了医院的这种各种检查的手段， 对对对， 比较准确。 是，而且呢，就是说这种疝气啊，我最后顺便再提醒这种听众朋友们一下， 嗯， 就是说如果说自己患有这种疝气， 嗯， 或者疝病，或者家里面亲人患这种疝病， 嗯， 一个是及时就诊， 嗯， 另外呢我们建议啊就是尽早的进行手术治疗， 没错， 尤其是老年朋友， 对，这个靠吃药打针呀，啊， 对， 这 很难，有些尤其是老年朋友就是说非常惧怕手术， 对， 嗯，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不想去治疗， 嗯， 这样呢反而到后期的时候出现这种急症的情况下反而是带来更大的麻烦， 没错。好，那感谢叶医生今天呢给我们带来这方面的健康知识啊，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节目做客。 好，谢谢主持人， 好的，再见， 哎， 好了，我们今天的健康北京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带给您的其他精彩节目，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知名好酒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那来自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的酒就更不用多说了，它以品质之上口感独特著称，是大家任何用酒场合的理想选择。那么今天呢，茅台纯原浆品牌限时推出了一折秒杀名酒的活动，那扫码价3960元一箱六瓶的茅台纯原浆酒，先是单价五折1980元一箱，同时享受15年的独有优惠，买一得五，也就是说今天1980元可以得到五大箱酒，这样算下来呢，每箱折合仅需要396元，同时呢还赠送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是的，朋友们，你没有听错，只要在2分钟之内打进400-067-1199，400-067-1199，1980元就能够带走原价19800元的五箱酒和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那么最主要的是免费送货上门，验货满意之后才付款。提醒您一下，每档节目仅有100组的备货，每人限购2组，抢购电话记好了，400-067-1199，400-067-1199。好的，场外的热线呢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哈，很多朋友呢都因为打不进热线而感到非常的着急。朋友们，咱们呢临时采用的是电脑计线自动记录来电时间，只要您在2分钟之内拨打过咱们的400-067-1199，记住了是400-067-1199。